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我们介绍讲经之前有一个《巩传序》，是道宣律师做的。这里讲呢，是指无天退席，未尽增慢之仇，五百受记。具从密化之际，所以放光现税，开发情之教缘，除定扬德，唱福慧之洪亮。无天退席，灵山的会上，百万人天大众。佛将要说《法华经》的时候，就是赞叹如来的全是二智，甚深无量，难写难入。佛在法华会上，这是《法华经》之前，也说了很多的法呀。小乘人从在鹿野园说四谛法，那个五比丘都证入道了，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但是到了法华会上了，异乎寻常啊。如来这个赞叹诸佛的全实二智，甚深无量。他说我们都证漏果了，还有什么甚深无量啊？啊，你不都跟我说的挺，都跟我说的吗？都说过了吗？我们依教奉行，没错。所以连舍利弗都有点怀疑了。舍利弗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下文章入文当中呢，有三请四止，请了又请，止了又止，啊，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就是把这个在会的人这个情绪呢，有稳定住。有没有人有情绪呢？有的，那个五千人呢，就是有情绪的。释迦牟尼佛深赞诸佛的全实二智，你怀疑就罢了嘛，他呢就越息离座而去了，我不听了，什么那么深深无量啊，是不是？佛就说了，说是此辈罪根深重，就是罪根深重，就是业障深重啊，不相信佛要将要说大法，将要开权显实，开机显本。同时，这种人呢，增上慢，是未得未证，这个呢，还不是增上慢的，都是证了果的，也有增上慢。他们去了就好了，去了就罢了。此众无职业，唯有以真实，都是堪受大法的。否则，他这种人要是不去，要不离开这个地方，你要是说他就生霸，对他没有好处啊。事实上，这个五千退席呢，也是这叫个影响众啊，给大家做榜样的，叫大家不要生疑，要发大心啊，要等待到佛要说这个说大法啊，要得大利益。 所以说是，虽然是说你走了就罢了，好，意思上呢就是这个撤进在座的人，有增上慢的人啊，不生退席之心啊，这是增慢之仇这一类人。我们这个在座的人也有增上慢呐，就有退席的，今天就有人退席的，是吧？当然呢，退席各有各的因缘不一样。五百受记俱充密化之地，这个五百富楼罗等有五百弟子。这个五百弟子呢，虽然是在法华会上示现受记，受五百弟子记实际上呢，这个都是身位的大菩萨。所以《法华经》有四众弟子，有当机众，有影响众，有戒缘众，还有常随众。这个些人呢，都是影响中，给大会的人，做榜样的，唯恐，有些什么增上慢呐，那么这个像富罗诺五百弟子等，都是内密外现，外现五百弟子声闻身。内密菩萨之行，到了法华会上受记成佛，就是呢，从这一句话上呢也看到，佛有本有记，那么这个东大弟子也本有记呢，这都是记中示现的，这就是说，依佛除世千佛护持，千佛护持。下边所以放光现税开法请之教员，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说了了，就入无量义处三昧入定以后，这就呢放光现税有漏税。将要说法了，我们上面都讲了，一再再讲没有说法之前，先以定动，后以制拔，这个就是先以定动，现种种的睡相，放光，现东方无量世界，什么都看得到，动地六种震动。玉华什么优波罗华、坟陀利华、天雨四花，这叫做放光现税。为什么事情呢？开法请之教员呢，这个教说法要有人请呢。这个不是说那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的，这个经呢要请。而且不是一请三请，一请佛说不行不行，没到时候不能说不能说，再请不能说再请不能说，到了三请四止因请三请为了发这个请请法请法这个殷勤请法，这是呢教员。就是这一《法华经》这一大教，缘就缘于舍利弗之请，这就叫缘。他不请，佛就不说，佛不说这个《法华经》，我们也没有，我们今天也听不到，所以这续品中如来说《无量义经》，以入定放白毫光。具现六岁，使弥勒怀疑，以请文殊俱达。 是指放光献瑞来开发起这个说教之本源也。下边，除定阳德，成福慧之洪亮啊。佛要说《法华经》，先是说《无量义经》，说过了以后，就入无量义处三昧入定了。入了定不就羽化放光现睡啊？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若现在要说法呀，定动先已定动已经动过了，大家都起疑了，都等待要听父说这个大法。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啊，所以佛教初定了，初定阳德，啊，阳德就是赞叹诸佛的全是二智之德，那么可见的十方诸佛，道家慈航，广度一切众生，所用的就是全是二智，啊，所说的法。就是全是二教，这个我们要都晓得了。除定阳德。那么有人又问呐，这个佛啊，妙占总持不动尊呐，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不就是佛怎么要除定呢？那么还要入定啊？那个佛这个定还有出入没有呢？这个都是佛本来是若切常在定像佛久远劫来早成正觉，那成佛了。那么在中间一直到现在处处是生。处处是灭，难道说佛有生灭吗？释迦牟尼佛，上圣斗帅，下降王宫，住持80年，80年以后呢，那还要入涅槃，还要死，佛有生死啊？没有的，这都是为了度一切众生故做如是示现。所以此中除定阳德。亦复如是，机缘成熟了，注定就是赞扬佛的全智全是二智之德，唱福慧之洪亮将要开说这个开示悟入的无上大法，为令一切众生入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就是佛慧。入佛之见是佛慧，是佛从降生以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佛慧的现在要说了，这个心怀就畅了。我这个事情啊，想要办的事情，我就能办就办好了。唱佛慧之洪亮，修者同入大之文轨，修者，这是譬喻品里像初以三车，又引诸子，引诸子，既出火者，后乃等似一大白牛车，这也譬喻在鹿野苑初为声闻等。全说体愿度三乘之法，令其休息，处于三界，斗智法华，开权现实，为探一乘原始之法，显令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所以经中说了，如来初以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朽者，朽者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三界， 我们住的这个三界啊，这叫个朽者。说明要了生死就出三界吗？那么这个者为什么称为朽者呢？又坏了啊！世界有成住坏空，你不要以为我们这现在住在这儿还蛮好的，马上就坏劫了，就坏了。这个没有错吧？朽者，比如这个房子年深日久了，砖瓦木料都朽败了，又坏又塌又倒了。如果说把这个朽者比喻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这个身体啊，可能大家嘛，你们年纪轻啊，不是朽者啊，像我这个年纪大的就成朽者了。就差不多的，这个朽者蹬不住，还能蹬多久呢？我昨天还有人，我还有个人说的，我说又要做这个事情，又那个事情，哎，他说那个意思，你还有几天好活呀、啊？还做这个做那个，啊，你都快死了，还做这个做那个呢？雄心就蛮大的，我说我还要活呢，我还是活一百五十岁呢，对吧？朽者啊，都是不长久的嘛，人有生老病死啊，通入大之文鬼，这个朽者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觉，为三乘人声闻圆觉菩萨说四谛六度十二因缘。这是指这个三藏教，叫他们呢修道能够出三界苦啊。他出了三界了，再一步步的引导啊，他已经进入了走了300余旬了，然后呢再给他一步的到了方等探遍智晓探大宝远，再进一步呢引导到般若会上。以般若离水而淘汰之，这个心呢它慢慢就融通了不然的话那个二乘人证到小果以后啊，那个执着心大得不得了，那是搬不动的，这是通入大之文鬼，是这么个意思。修这，这是讲，这是道宣律师，他既然给《法华经》作序，都是引《法华经》中的文，譬喻着文字啊来作序的，就是叙述这个《法华经》的所有的内容。下边是化成银细软之不坠，化成本来没有的啊，是无而秀有，本来没有的，忽然有了。这哪儿有的呢？是化的。哪个化的呢？是佛化的方非玉笛这叫做成。比如小乘人证了一个真空涅槃，能够放见死之非与生死之敌。为什么要有为什么有个化成呢？就是接引小乘人，他这是这个证了小乘果了。为了他们为什么证小乘果？这力量不够啊！你要一下子就是跑500余旬都跑不了，所以中间生疲疾之重，所以呢给他实现一个化成。化成是止息为一进入了化成以后，再给他引入宝所，这是有这么一个，他不能够一次顿教一次就到了宝所了。那么这个见乘，这个小乘根基的人力量小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比方说如来在过去为王子时，就是为这个大同至圣佛时，漏王子复讲法华， 在那个时候就下了大乘的种子，但是呢下了种子是下了大乘种子在中间退大向小，像舍利弗原来也是发菩提心的，退大向小了，退向小登在什么地方呢？登在化城啊，现成的就是登在那个地方。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他有过去有这个善根因缘啊，所以他能够被接引啊，说大乘受记作福，是导引宿世宿系之缘啊，是不对啊。上面讲修这。这个地方讲化成啊，这是两个譬喻，底下呢还有两个譬喻，就是细珠名理性之常在，细珠细珠玉啊，这个细珠佛是大慈悲父啊，一切众生在佛看来呢都是佛子啊，都是佛子，等同视之。虽然都是佛子，但是那个做父母的呢特别对那个说是我这个孩子这个儿子有了病了，他特别要关心疼爱他啊。那么父母对儿子儿女呢，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他不懂事儿啊，他会跑他不懂事儿，这父母有的时候呢看不牢，怕他跑了，怕他跑就找不到了，他在那衣服搞得写个条，这叫什么名字，住在哪一街哪一弄多少号，哎，如果跑掉的话嘛，人家什么送到派出所里，像哦他就好找嘛，哎，那个大副长者他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个样子，怕这个儿子将来跑散他了，我也找不到他了，他也找不到我了。大副长者嘛，家里像是财富无量，那个宝珠嘛，塞一个珠子给他，把他怀里去啊，将来你跑的没得饭吃了嘛，可以，哎，还可以换饭吃嘛，不至于饥饿啊。细珠明理性之常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从理性上来说呢，这叫个细珠。那么此中讲这个细珠呢，那是讲过去的宿世因缘听过大乘经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听法华经，这个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就是细珠啊。什么叫细珠啊？啊，这个珠就是无价宝珠啊，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直能够供给你成佛，这叫个细珠，啊，啊，比如说是这个在大同知识峰说说听佛讲法话，啊。那也是细珠啊，所以此凡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都是宿世没有能够成熟的，到了今凡说法华经机缘成熟了，应该得度了，就这种人，细珠明理性之常在，不然的话怎么能够遇这个法华会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遇法华会呀？啊？说我们常说的我生之是佛灭度，我复住世我沉沦，悔恨此生夺业障，不见如来今舍身，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作经显事物之多方，上面是讲理，下面呢讲是事。你这个猪啊，虽然是理性常在，但是你不修，它这个猪是不显的啊。众生虽有佛性，你要不是不修行，还是不念佛啦，不参禅喽， 不念经不诵经啊，这个理性不能显啊，理性不能显。这个显这个理性修行呢，就有次第了啊。说是理须顿悟啊，理嘛讲事呢，事就有次第。我们讲这个净虚大师那个始中寻要，舍诸则诸侯同向，入海则浅深易流。这个坐井跟入海一样啊，你像我们这个地下要打个井，打个井一敲就能挖出井出来啊，不行啊，先我慢慢挖，慢慢挖，看看底下的，先是干土。或者到了湿土啊，到了后来到了泥了，泥了慢慢看着就有水了，是这个样子的。说事物显事物之多方，你就是讲，从这个凡夫位上到外凡内凡，详四位分正位，这个开悟呢，正果呢？它都是一步一步的，此亦宛然，是欲尘为眼，所以《法华经》从文字义理说的都很清楚。欲尘为远，说这个譬喻，理是深远高深，如果说是这个《法华经》要不讲譬喻，就直说这个理，恐怕有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所以呢，佛呢是大慈大悲啊，用这个权巧方便说种种譬喻，譬喻是譬法的。自非大乃旷济，把智逆之陈留，一即悲心，正昏迷之实性，众生智作于有莫逆奈何，奈就是贪奈啊。此等之流，自非如来行大乃敛，广为今际，难能拔其生死之苦，令得涅槃之乐，众生为无明所缚，浑惑迷倒，自非如来等以至极悲悯之心，难能整其昏迷之难，令复本性之明。这几句话呢，是从文字上来讲呢，从意思上就很好懂啊。大乃旷，大乃是什么人呢？就是佛的大慈大悲。乃者是哀怜呢，就是众生苦佛是体通体大悲，无缘大慈。把智力直流就是把苦啊。正昏迷这实相都是属于八苦的，八苦是属于大难啊。自汉至唐600余载，总历群界4000余州，受持圣者无处此经。从汉明帝佛法这个传到中国来。到了这个道宣律师做这个弘传序，这段时间呢，从这个历史计算下来，将近有600多年。这个600多年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梵文经典，经过各位法师的翻译，一共有多少呢？有4000余轴。这个轴，过去这个经呢，不是像现在一本一本的，它一卷一卷的卷起来的，说中间有个轴， 这个轴，这个书啊，文字啊都不一样。你像这印度那个梵文经典，那个贝叶经也不一样。那贝叶经过去广播也有的，它那个是撺掇的，那是贝多罗树那个叶子就这么长，这个字呢就是外国字儿。这个东西呢，这文化大革命啊，搞的是都弄光了，没有了。有4000余种，4000余种呢，基本上得有4000多卷，那么现在这个大藏经就多了，不止4000多卷了那么当然这个，大藏经的现在有7000多卷呢，它不一定都是从印度过来的啊。这么多的经书法宝受持圣者就是受持，比如说这个《法华经》里像这个五种法师受持，这是受持度是对头本念的，诵呢是背头本念的邪说就是讲《法华经》的，书写《法华经》的最多的就是《法华经》。现在我也没做过教，都没做过调查。就是现在的人，这受持《法华经》有多少人？恐怕在搞门寺住的人，恐怕就是不多的。搞门寺有几个受持《法华经》的？将非鸡叫降寇，并制胜之遗臣。闻尔身敬具威望之余悸，将非，这是反显之词就是的，鸡叫降寇，所以佛这一次讲这个《法华经》呢，是鸡也成熟了，鸡熟了，叫马上就到。红中再驾是有寇则鸣，即就是这个样子并制胜之遗臣。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这个《法华经》，所背的这个偈，就是听《法华经》的这个大众啊，从哪儿来的？制胜之遗臣呐，不是一生一世就能听《法华经》的。又有这个大乘根基释乐王子说《法华经》嘛，至圣之遗臣呐，大通至圣佛说《法华经》，没有度了的，已经种了善根的，还没能够成熟的，到现在这个法国会上来进行成熟，德国。闻尔身敬具威望之余悸，威严王府的时候，那么从这个《法华经》上看，十方诸佛出世都说《法华经》，没有哪一尊佛不说《法华经》的。这是《法华经》的十方诸佛降临之本质，都是为了说《法华经》而来成佛的。这与经首续而宗之，这者是仄也，就专门的这个是这个道宣律师，您说这个道宣律师做这个红传序，如果说不为大家所认可，现在这个《法华经》啊，在前头都有个红传序，对不对大家都接受的。凡是天台家讲《法华经》，他都讲这个红传序在这个讲经之前，对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旨趣有一个总的这么个概念续而宗之，这个宗啊。这个宗是什么东西呢？在我们讲的不念宗，支部的那个东西， 直布是吃经的这个东西，这个宗。啊，哎，你们好像是没有当过工人的，我是当过工人的，啊，那织布那个东西我都会织的。广门寺过去在解放以后，劳动自给，自己织布。广门寺有个织布厂呢，啊，过去广门寺都是过地主生活了，收租吃饭的，解放了就不行了，要劳动自给，自己摸生活。那么自己种田啊，还有织布啊，你看这织布怎么织法了呢？种啊，提经的那不是有那个经不是有经有纬吗？那个梭子来回跑的呢叫纬啊，那个直线那个就经啊，那么这个经呢，它不是老固定在这儿的。它有这个纵的提这个东西啊，提上提下，提上提下，提上提下，传来传去的，它咱们织成布啊，这个纵。有的呢，这个纵呢是基本都是金属做的啊。它这个呢，也就是说呢，就是羁旅之持丝至经者啊。道宣律是专门在这个《法华经》之前边啊，述做一个序文啊，总括一经之大旨。它那个东西就是大旨，没有那个东西，布就织不成功啊啊。那么使这个持诵《法华经》的人呢，知道《法华经》的大意，有一个异曲所归。树得早净六根杨师尊之假会，速成四德取骆驼之旋有。树得也就带有一种祈愿的这么一个意思。诵持法华经，受持中州邪说书也。你看智者大师就是因法华经而大苏妙悟的啊，那他是五品位。智者大师的师父南耀大师就是漏根清净位啊，漏根清净啊啊，虽然说是漏根清净破格见思合，但是他是大乘人啊，见理是不同的。杨慈尊之假会，杨慈尊之假会就是生斗率天，都有个归取，有个归宿啊。生斗率天，生斗率天，是的。如果说是生斗率天，亲近弥勒菩萨，要是按成佛来说呢，那个凡是成佛的，要成佛，都要上升斗率的。他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亲近弥勒菩萨能够早成正觉啊，速成四德取路途之旋有。四德就是常乐我净，这个四德。持诵之人苟持一经之大旨，念念从文思修，一节力行，自然获得漏根清净。比如这个文中有个漏根清净啊，到了文中都有了，我们下面都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讲啊。这能够见佛常在奇舍雨山，如隋朝智者大师行法华三昧诵经之药王，菩萨本视频，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赫然大悟，勤见灵山离会，俨然未散。故经曰：若有身心信邪，则为见佛。真正对于《法华经》，能有身心信邪，像智者大师这个样子，见佛就不困难了。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度、入涅槃了，见不到了。见得到呢，释迦牟尼还在那个地儿讲经，啊，你要听什么经都可以，啊，啊， 言人未散。释迦牟尼佛常在灵鹫山呢，贺愿此尊之弥勒也啊。普贤菩萨劝发品有受持度诵，写其一曲，乃至愿即往斗率天上。弥勒菩萨说啊，都通的啊，说这个后文呢，也有一文呢，就是说是成就四德，必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的啊。三合精进，为了精进生死德，必得往生极乐国土。故经曰：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哎，红赞莫穷，永以诸后云耳。赞者就是赞助，以者就是律师，这个道玄律师呢，他做这个序文，就是赞助，就是使这个《法华经》能够不但易于当时，而且要易于未来，就永以诸后云耳。上来，《妙法莲华经》这个红传序我们介绍了了，那么下边呢就要入文了。大家已经心里想等得蛮着急的，我听《法华经》，我听到现在也没听到。这个《妙法莲华经》红传序，这个序字呢，这个字写的不正确啊，应该是一点一魂一撇那个序，不能变，他这个东西随便改。现在的人这个文化呢，也跟我差不多，就是随自己高兴。说那个序不好，写这个序怎么这个道理啊？下文啊，这个，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书呢？《妙法莲华经》卷第一。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妙法莲华经》，这个经体通体别体，包括五重玄义啊，包括红传序，都介绍过了。现在开始要讲经。这个经呢，一共有七卷，有28品。讲经呢，一卷一卷地讲。现在开始讲卷第一。这个经是佛说的，不在印度说的。梵文传到中国来，那个梵文那个字呢，我们是不认得的啊。他必须有人翻译啊，这个翻译呢就是译经的人不止一个人呢，多呢啊，玄奘法师也译经的，十善难陀的华严经也是译经的法师，还有其他的，上次那个舍诺基多啦，登皇菩萨啦，都是译经的法师，还不止这么多呢啊。那必须把这个译经的人呢，人译经对经他有功德有贡献的，没有这个译经的人，你就是你那个梵文你看也看不懂，字也认不得啊。所以呢，解释经体以后，下边呢就是解释这个译体译经的这个题目。这个罗什法师，七佛译经之师。文艺流畅， 你看看罗什法师，他是这个印度人呢，外国人呢，他也不会说中国话，也不认得中国字。哎，他进入中国了以后，很快他就学会了汉文，那比我们汉文好得好。你看这个《法华经》，你能够做这个文章啊，做不了的啊，菩萨应现的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恩人呐、所以说福恩难报啊，善知识呢难报。你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得到听闻到《法华经》，得到《法华经》的好处，这个罗什法师这个恩德都难报的这个罗什法师印度人呢，有这么一段，就是他关于的罗什法师这个传啊，我把它抄的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东西过去呢，我现在不行了，朽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什么都记不到。你的前头跟我说，我一转脸就忘记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传》呢，我还抄了，还不是抄全的，就是简简单单抄抄的。你们欢喜听的话，鸠摩罗什这是外国的名字，翻我们中国的意思呢，叫个童寿，他童年而有长者的智慧，就这么个意思啊。你看这年纪小啊，哎，那可不能够，你可不能够轻视啊，不能因为年纪大呀，年纪大有什么用啊？少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用这个人没用啊。他是天柱人，就是印度人，他也是一个大家出身，他是家世相国，就是做宰相的。罗什法师的祖父，这个大多，这个也是个外国名字，抽党不群，名重于国。什么叫个抽党不群呢？就是出类拔萃，抽党不群。所以他呢，在他那个本国呢，是很有名望的。就现在说呢，道高望重就是很有名望的。父亲呢，叫个鸠摩罗什，罗什法师的父亲，也是聪明有一解那么他们既然是贾氏系相位过去呢做官的，好像是子承父业一样父亲做宰相，父亲老了嘛，儿子去做。儿子老了嘛，孙子去做，这世系的，不是像现在选举的，是这个样子。那么鸠摩罗什法师这个父亲，将要继承相位，他呢不愿意，他是好像是看破红尘了，看破世界了，又想出家，他就把这个相位不做呢，去出家了。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东渡葱岭葱岭就是现在到我们中国境内了就说这么呢，这个龟兹国，到这个地方，龟兹，现在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地区，这个龟兹，龟兹国王闻其气容，听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父亲，宰相不做，到我这个国家来，他很尊重他，很尊重他，尊重他，这个国王呢，亲自出到江外远迎接他，就把他拜为国师，这个龟兹国王有一个妹妹。这20岁也是非常聪明的品貌都好这个不是现在过去那些个人呐，也不晓得哪儿的那么多的聪明，哪那么多智慧，一文千物，一看就懂，一背就能背得下来。 啊，是过目必能，一问则诵。啊，贴其有赤亚，他有体呢，身体上有个红痣。这个痣呢，从这个看命的先生、相面的先生看呢，他说这个人呢，你应该生一个贵子。这是贵子啊，贵子。那么很多的国家呢，都想招聘他，他不肯，都不肯。后来见到鸠摩耶，就是罗什法师的父亲，他不是去相国，到这个鸠兹国，就是鸠兹国子去了吗？这个鸠兹国王这个妹妹呢，心里想啊，就把这个鸠摩耶呢，就看中了，想跟他结亲。结成夫妻，结成夫妻以后呢，就怀孕了。怀了孕以后，这个鸠摩罗什在胎的时候，怀孕了就是怀的鸠摩罗什了啊。鸠摩罗什在胎的时间，他的母亲就是鸠兹国王的这个妹妹，自己觉得呢。我这个好像是精神面貌改变的，本来就聪明，怀了鸠摩罗什法师以后更加聪明了，聪明得不得了，就像那个舍利弗的父，舍利弗的母亲怀舍利弗一样，对不对？舍利弗在胎中，他的母亲呢，常常跟他这个母舅辩论呢，他就，从来那个舍利弗的母亲呢，辩不过他这个。那个舅舅，那个舅舅叫做这个大气啊。等到怀了舍利弗以后呢，再辩论，那个舅舅就辩不过他了。什么道理呢？怀了有智慧的这个儿子啊，你看看这个事儿了，你不相信呐？确实不错的，那个善有太子，恶有太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善有太子的母亲，原来是。脾气不好的，怀了善有太子以后呢，他的心就善了啊，就这个道理啊。有悖长日啊，当时呢，那个鸠兹国呢，因为西藏那个地方呢，还是个佛教国，寺庙也多，有一个寺庙，这个巧梨大寺，那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有些高僧大德都是得道的人。因为这个鸠兹国王的妹妹怀了鸠摩罗什以后，她这个神物超解，她这有这个，她就自然的还有这个向道之心，因为她是个女众啊，又是国王的妹妹，她就想发心呢到这个寺庙里去烧香拜佛去。他本来是印度人啊，这个到了鸠兹国呢，鸠兹国那个地方的语言也不一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自然呢，这个语言就通了，还跟那个寺里像这高僧大德呢，还种种的说法辩论。那么当时有一个罗汉，这个达摩曲沙，他说了，他说你这个就是说这个鸠兹国王这个妹妹啊，他说你一定是怀有智子，他说我也就给他说这个舍利弗在胎的这个过去这个姻缘，等到罗什法师出胎出生以后，这个罗什法师这个母亲呢，就是鸠兹国王这个妹妹啊，他什么都忘记他了。再说的智慧就没有了，是吧？什么都忘记的了。过了一相时，罗什法师的母亲呢，要欲出家，想出家了，都有善根的啊。可是呢，想出家，罗什法师这个父亲这个鸠摩耶不肯啊， 他说我刚结婚就想出家不行，你再给我生个孩子，再出家。后来又给生一个，又生一个嘛，叫个叫这个富沙提婆啊，就是说鸠摩罗什法师呢兄弟两个人，啊，兄弟两个人。后来因为出城，关键也就是关生老病死吧，啊，后来嘛他就身为苦本，定是出家。若不落法，是不厌隐士啊，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母亲啊，这鸠摩炎的这个夫人，说是你要不准我出家，我就不吃饭啊。现在叫什么东西呢？叫个居士啊，这个居士，居士也不给你出家，不给我出家我就居士。这个居士就是一天两天还马马虎虎的，时间久了就不行啊，到了居士的五六天下来了，不好的人呢，再要就剩了一口气了，你再不同意他出家了，他就死了。后来嘛就允许他出家，还没剃发呢也不行。没剃发也不行，还给他剃发，后来嘛给他落发啊，第二天就给他受戒，他的这个仍要禅法，转就转经匪懈，学得出国。罗什的母亲啊，出了家，受了戒，你看多快都得了出国了，现在在我们这个人间，出国的人都没有，比较多了，你看人这个在家人呐，女众啊，那年纪并不大呀，医生要出家，马上受戒，受了戒以后就出正正出正出国。罗什法师7岁，7岁就出家了，跟着母亲一道出家了。出了家以后就跟师父念经，这个学经，像现在我们家的小和尚一样啊，日诵千偈，一天能够背1000个偈子。一个偈子有多少字呢？有32个字，1000个偈子就是32000字，一天能背那么多。我们家小和尚背个5堂功课要背几个月，2年都背不下来。你看看，天天能背这么多啊，一天背这么多，不是说我就背这么多啊，一天能背这么多啊，那可以说是过目成诵。后来嘛，罗什法师出了家以后，跟着母亲在一道学经。这个师傅教他什么东西，教到哪儿了行，会到哪儿了行啊，一教他这个道理就懂了。是既自通达，无有不畅。当时秋子国人以其母王妹出家，是力量甚多，乃挟师避之。到了9岁的时候，罗什法师随他的母亲渡心头火至济宾国。济宾国嘛，我们那个有些时候那个易经的法师济宾国啊也有的啊，到这个地方来。遇到一个大德法师叫个潘陀大多，就是济宾国王的从弟弟弟。元翠有大量，才名博士，度不当时，3藏9部莫不该练。这个呢，这个3藏9部呢，就只是小乘教啊，3藏9部。从淡至中手写千字，从中至末译诵千句。你看过去的人，这都是我们人间的人呐。都有那么大的本事，聪明智慧，明博诸国远近师，罗什法师 就是母亲把他带在那儿过去，就亲自这个这个盘陀大多，盘陀大多这是罗什法师的最初拜的一个师傅。从这个盘陀大多师傅，学习杂杂，学习欧汉经，啊，有400万言。这个提婆达多的师傅啊，对这个罗什法师嘛，当然这个罗什法师这么聪明智慧啊，盘陀大多是个国王的弟弟，啊，他这一称赞罗什法师，罗什法师的身价就高了，啊，所以这个罗什法这个名字呢，就传到这个国王面前去，国王呢就请这个罗什法师进入皇宫，祭外论师，共享宫南，言气始交，外道庆气年幼，言颇不逊。当时国王器重这个罗什法师，年纪轻啊，10几岁，叫他跟那些外道论艺。那外道看看你这小孩子还跟我论呢，我这老资格嘞，怎么啦？哎，你们看他小啊，语言是不让人的，一句话就把你扳倒了，所以说是这个言气始交啊，所以罗什法师乘隙而坐之，外道这副愧完无言，所以说国王呢更加敬重了。这个罗什法师这么聪明智慧，国王敬重不是说这么一句话敬重啊，给他供养，日给哪吒一双糯米面3斗，这都是外国的上供，供养这个罗什法师，所住之寺。罗什法师年纪还不大，10几岁啊。受国王的供养，国王差大僧5人、沙弥10人，迎侍洒扫，有若弟子，其见尊崇如此。这才12岁以前的事儿，12岁以前，到了12岁了，他的母亲又携，就是又带领这个罗什法师回到秋斯。秋斯是他的生身的国土啊，这个诸王皆辟以尊教。哎，那个罗什法师都出了家了，出了家不行啊，这个国王啊，有好多国家国王啊都想请他去请他去做官，所以人是宝贝啊，那个后勤，为了一个罗什法师，那就是要派兵去征伐，为了一个人，有若弟子，其见的如此。至年12岁，母亲携归秋兹啊，当时的母亲讲罗什。到月氏的北山，月氏也是个国家，月氏我们上这么讲的啊，有一两个罗汉，有一个罗汉看这个罗什法师，他是很诧异啊，跟他母亲讲啊，他说你这个儿子啊，你要好好的守护他呀，说慈沙弥若是35岁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人无量。你看这个出家人这个持戒呀，有这么重要啊？35岁是不破戒，大兴佛法，度人无量，与居多尊者，我有过居多尊者，那是这个度人最多的。若戒不全，无能为也，只可才名尊义法师而已。师进到沙勒，就是罗什法师啊，跟他的母亲呐、啊，又游行嘛，到那个沙勒国，也就是 现在的就是新疆那一带的小国家啊，沙俄，这现在还有这个名字还有。到这个寺庙里，像罗什法是小啊，这个年纪小嘛，东西顽皮啊，看的东西就玩。他们人家看那个有那个钵啊，是朝这个吐蕃画嘛那个钵，他看钵好玩，他就把它举起来，当个帽子想戴戴，他举起来以后，他心里想啊，他这个帽，他这个钵啊，它这么大呀，我怎么能举得起来的？我怎么这么轻的？他心里一生这个念头以后呢，这个钵就马上就中了。马上就中了，这就是这个一切随心转的，举重不能举，师生下旨，赶快就丢下来了。母亲问他什么道理啊？他说啊，我心有分别，这个波呢就有重量了，没得分别，一举就举下来了。就像那个。圆融老法师在禅堂的坐香，他心里没得分别啊，他说有事儿，赶快就下来就走了。这门没开，他出来了，当时他不想，他不知道没一个，不知道有这个门。等到出去以后，哎呀，这个门关着了，我怎么出去呢？再回来就回不来了，就心没得分别。照这样看，这个我们这个有分别这个心还是个毛病，还是个大病，都是障碍，心要没得分别了，你这个神通就有了，这个后来嘛，罗什法师到了沙拉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咨询，学了，当然学了很多东西啊。沙勒国当时有一个三藏沙门，叫个喜见为其王曰：“此沙门不可轻，王已请令铸开法门。凡有两意，一者国内沙门持器不带，必见勉强；二者求自往，必为。”实处我果而必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枉然其言。既后大会请罗什法师升座，说转轮法，说转法轮经，秋自往国前重视，臭气清好，是以说法之暇，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委托论，论多名文字制作，这个可能也得给你念念啊。这个罗什法师这一段因缘呢，那个罗什法师呢，就自小了，也不过十几岁啊，那个学的东西多了，那个肚子里像是，我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是，才高八斗，是学富五车，他不止这么多呢，这五明诸论，四委托点，五明阴阳星算，莫不尽妙，这个罗什法师呢，他有个毛病，看来从这个文字上看呢，虽然他聪明智慧，学的经济也很多，但是他的行为上呢，小姐，不顾小姐，还很随便，很随便，大家呢对他呢都有点怀疑未尝这个罗什法师自己呢，他不在意，时有。沙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为国请出出家，而为沙门。雄自须利叶波陀，弟自须耶利苏摩，才记倔论，专以大乘为化。其兄既住学者，结共师之。 罗氏法师这个传呢，要是会说书的，那个说说是蛮好的，这个材料是蛮好的。他遇的这个两位王子都是学大成的，后来罗氏法师呢也拜这两个王子呢做师傅，很要好。后来这个苏摩为罗氏法师说这个欧入大经，罗氏法师听到了这音入界皆空无相，怪而问曰，就是说呢，这个两个帝王子呢都是学大乘的，罗氏呢他学的东西虽多都是小乘啊，这个小乘法跟大乘法呢是格格不入的。他听着这两个王子说大乘法呢，心里就怀疑了啊，怪而问曰了，说此经有什么道理呀、而都是破坏诸法，说都不是空的，你像我们这个小乘人啊，诸法皆空啊，都把弄空了，息空啊，体空啊，都空的，答曰，言等诸法本非真实，实际自有眼根，彼具因称无实，于是言和大小往复一时研究，大家彼此这是往复的这个研究讨论这大小乘的这个各自的道理。罗氏方知，这个罗氏法师呢虽然他是学小乘的，但是他毕竟是有善根的人啊，看来这个大乘是理有所归，说道理是不错的。遂转方后来我们学大乘了，来探阅无系学小乘，如人不是金，以玉石为妙，因广求要义，受诵中论百论，就是十二门论啊，即十二门论等啊。这是我们就晓得罗氏法师开始的时候是学小乘的，后来嘛是学大乘的，学大乘的就从这个就开始的学这个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是我们这个就是天台教呢也很重视啊，三论啊，什么二论啊。后来随他的母亲到温宿国，又到了一个国家，就是秋兹国的北边。这个罗氏法师是秋兹国的人呐、现在他还是跟着母亲跟着跑呢，母亲带他跑的啊。到了温宿国，有一个外道神变英俊，镇命诸国，首继王谷而自是也啊。那个你看呐，我们就看从这儿看呢，你看那个印度那些个外道啊，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人求什么东西呢？求钞票，钞票越多越好。人家那些人过去都是求智慧啊，就讲议论，你的肚皮东西多，你的东西多，我们干议论，大家论啊，大家讲议论啊，你弄个我弄个我胜，那就我在上边，你弄个我下来，他讲这个东西，现在人都是讲钱，哪个钱多，我钱多就有办法，不是这个样子，这过去这些个我们看到啊，这个佛法。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法没了，它怎么没的呢？就是慢慢的，它不像道了，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啊，说你现在讲这个《法华经》有什么用呢？现在到什么社会了？什么时候到电脑社会了？讲这有什么用啊？那个外道。他自己以为了不起，首继王谷，首继王谷不是王谷，他到那个王宫里向那有个谷啊，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靠那个王谷啊，就跟告状一样，靠那个谷啊，那个谷一靠啊，那个，比如说到县里搞这个县长，现在也必须出来升堂啊，靠王谷，那国王必须出来， 啊，你得考我这个股，不能随便考的，那考的那不是什么可，你犯法的。那股王就问他，你考我这个股什么事情？他说我这肚子里真空太多了，我跟人家议论，哪跟我议论啊？那个议论他论事，他有他那个论胜了，他有利益啊。而这是呀，论胜我者，有能够把我论倒了的，为斩首谢之。哎，咱不是罗什法师去了吗？罗什法师，就和他论议嘛。罗什法师以二义相减，这个二义相减呢，他这个里头呢没说哪两个义啊，我们不去猜测。一下子就把他问倒了。他说没得，那毕竟外道，毕竟是外道。后来嘛，他就是外道，既然是被人论倒了嘛，你说的我斩首谢之后来嘛，他就皈依这个罗什法师。这样一来，这个罗什法师的声誉大振啊，从左从灵以左啊，玉宣河外。丘兹王恭迎佛国，后来嘛，这个罗什法师离开他这个丘兹国，受各个国家的国王的重视，后来嘛，丘兹国王又把他迎回来，迎回来以后嘛，在丘兹国嘛，经常说法啊，没有哪个能说得过罗什法师。当时王子维尼。自阿杰耶律末帝波览群经，特审阐要，以证二果。倒是这个时候呢，罗什法师的母亲这就证二果了，证得二果。闻法欢喜，更设大计，请开方等经闹，实为推遍诸法皆空无我。分别因界，假名非实。实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掉恨物之顽理。开始学的时候都是学的小乘，后来经过罗什法师跟那个上面所说的那个两个王子，交好以后，开始么学习大乘法。所以是恨着这个物质玩意。至年20，罗什法师到了20岁，受戒于王宫，这才正式回国呢，才正式受戒。20岁以前呢，他还是沙弥。从毗摩罗刹学诵律，有请师母慈往天竺。因为罗什法师的这个父亲是印度人那个鸠摩炎这个罗什法师呢，后来嘛，罗什法师的母亲呢，想离开丘兹国到天竺去，说是为丘兹王博纯月。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呢？说如果衰，无心去呀。他说你这国家要衰败了，我要走了。后来到了天竺，罗什法师母亲都证到三果了，证到三果，师母临去，罗什法师到天竺去。临走的时候，跟这个罗什法师就说了，说是方等身教，应大忏震旦，穿至东土威尔之力。方等大乘经典，那么看见了过去这些人呢，他都有神通一样，说是你这个机缘在什么地方，他都晓得，穿至东土。威尔之力啊，你应该发挥很大的能力， 到了这个中国，中的震旦就是中国，去弘经，弘方等经。他的母亲跟他说了，你是弘经是功德无量的事儿，但是与你自身呢不利，自身无利。岂可如何？怎么办呢？这跟罗什法师讲啊，他的母亲跟罗什法师讲啊，罗什法师就跟他母亲说了，他十月说大事之道，利彼汪区，若必使大法流传，能习物蒙素，虽甚当卢户苦耳。无二无恨，罗什法就是说了，弘道的人，这大势之道，大势之道是行菩萨道，弘法利生的大势之道，利彼汪区，只要能够有利于众生，那就是哪怕说是一个舍身亡命，都在所不惜的，必使大化流传，能习物蒙素，遂甚当卢户，哪怕就是刀山剑树火海苦而无恨。你看这个弘法呀，你看过去这些个大德法师是怎么样弘法的怎么样弘法的都是亡身舍命的，从来没有顾惜自己。那么后来嘛，这母亲就进入天柱，罗什法师仍然留在秋兹止于新寺，后于四彻故宫中出得放光经，始就批度摩来毕支。你看看，着魔罗什法师在这新寺住的时候呢，想看经。这看经啊，书本打开来的哦，这个字没有了，就白纸。他晓得呢，这就是魔来干扰他的，说这个魔啊，他不做好事儿。人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要是用功慢道，他就有魔。魔来避之，唯见空跌。这罗什法师晓得这是魔是心欲故，魔去自见。你是魔，晓得你这个魔，晓得这个魔，他的魔就无能为力了后来这个字又显出来了，仍系送之。后问空中生曰：“汝是智人，何用度此呢？”空中什么人呢？就是魔跟空中说了，他说：“你这智慧人还看这个东西，不要看了。”他就磨他，他为什么磨他呢？这个磨为什么是叫不护法管磨人呢？这个磨啊，他是三界主特别是我们这个欲界之主。他说：“你们都修行，你们都出了三界了，就剩了我一个人当魔王当国王，剩了光杆司令不行，你这不行。”他就给你磨你就这个样子，所以他磨这个仍系送之。僧曰：“如是何用呢？”罗什法师说：“如是小魔，赶快走。我心如地是不可转也。你要想扰乱我，叫我这个心里生退心是不行的停住两年送大乘经论，动其密奥。秋兹王围造金狮子座，秋兹国王们给罗什法师造个金狮子座以大钦锦褥铺之。大钦呢是我们这个从中国去的还是买了的令是圣儿说法十月，我是尤为悟大乘玉公王迎欢。罗什法师现在开始跟那个师父学小乘，现在悟了大乘的，他想呢，我还要教化我这个师父师父要教他佛教堂。 他说我现在虽然是在这弘法说大乘法，但我这个师傅呢，我要去，等于是要感化他，不能够老停留在这个地方。哎，正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蟠桃大多呢不愿而至。王曰：“他是何能远顾大多曰？”就是罗什法师徒徒嘛，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特殊呢？啊，就这个意思，你是现在王去问了弘扬大乘呢？罗什法师说了：“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举。”度诸漏失，这个蟠桃大多师父就说了：“你说这个一切法都空，太可怕了。哪有一个人说是舍有法而耐空的啊？你说一切法都空，这太可怕了。譬如狂人，令技师知县。”就是叫那个织布的人嘛，你给我织一块织点布，越细越好啊，越细越好嘛。那这个织布的时候嘛，就加一给他织最细了，织到再细了嘛，这个狂人还不行，还嫌粗。这个织布的这个师傅心里就不高兴了，我就用了这么大的功力。把你这个织的再细不能再细了，细的不能再细了，还嫌粗。好，你嫌粗啊，那个织布的时候他就不说了，他就不织了。他说：“你看，我跟你织的布就这个东西，这空中这个织这个空啊，你看细不细啊？这个就我跟你织这个布就这个东西。啊，织布再细了没有啊？狂人曰：“那么你说这个戏怎么看不到呢？”他说：“这个我是下了最大的功夫了，这个再戏没有了。”他说：“不但是你看不到，连我们这个织布的人，就是那个最好的师傅，他都看不到。他就只是这个空啊。”他说：“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师傅啊，跟那个罗什法师讲啊，你说这戏。”那我们这个小乘嘛都讲有啊，三界都是有的，你说讲空，空怎么有了？没有还什么东西呢？太可怕了。后来这个狂人大喜，这是他这个蟠桃大多这个师傅呢，就是用这个譬喻啊。后来这个罗什法师跟这个他这个师傅呢往复论议啊，往复经了很长一段时间，艰苦的，等于艰苦的谈判一样，后来呢，这个蟠桃大多师傅呢才信服了。你看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之间呢，不但是过去有，我们现在人也有先入为主的，他占据了地位了，你叫我离开，你要把这个位置让开来，很困难。这也是一个例子。后来蟠桃大多这个师父就叹曰：“师不能大，乃起其志。”就是我虽然做你的师父啊，我是学小乘的，我是教你的小乘法的，你现在都是超过我这个师父了，学到大乘的，师不能大，乃起其志。谚语今矣呀！于是离师为师。他回过头来呢，拜罗什法师做师傅了。先是做罗什法师师傅的，现在呢，他回过头来做了罗什法师徒弟，想拜他为师傅。就是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矣，西域诸国献赋是神尊，每日讲说，诸王皆长跪坐摄， 令是惨而登焉。卢师法师讲经，那个丘陀国王不是造了个金狮子座吗？那个国王还有大国王还有小国王啊，要是听经的时候了都是跪在那个座下排在一路啊。罗什法师从外边进来，从这国王身上身上塔过来啊，就这么尊重啊。是每日讲说诸王皆长跪坐彻，令是见而登焉。就像那个燃灯佛布法眼泥一样，这个样子尊法。见其这个尊重如此，既然道六徐明备东川，这个现在呢就是说那个罗什法师将要到中国来了，怎么来的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这些还说的还不少呢，好不好？